我唔係因為佢係咪同我同一個國族嘅問題，佢關我咩事咧？ 唔係咁你 呢個係一個好低 priority 喎。 唔係個狀況其實係等於咩咧？2003-2004年嗰陣時啱啱開始講政改，大家都有討論緊嗰個嘅選舉方案嗰陣時，無啦端端有個徐四民九唔搭八走走出嚟講呢個愛國論啊嘛，愛國論啊嘛，然後用愛國呢一樣嘢一棒打死曬你所有任何現實嘅方案啊嘛。而家何君瑤咁樣走出嚟，其實就係放一個風。你准备用民族主义去到打低任何有关政改里面的讨论， 而他和梁振英是同一鼻孔出气，都是用相类似的观点拉你所谓的六四的群众，依然支持民主的群众向这个的民族主义的阵营里面靠拢。其实这个某程度上都有危险的，所以我经常都告诫即是参与六四的群众，即是现在都不怕说，你唔好因为你系中国人嘅身份，你去六四啦。所以而家支联会都醒噶啦，嗰啲咩中国梦啊，咩勇敢的中国 梦，外国外 民、啊，徐汉光都踢开佢啊！嗰啲民族主义者， 唔系即系嗰啲唔好再搞啦。 喂，好似今年我冇听到咧嗰首咩？ 即使嗰班系巴勒斯坦人、巴基斯坦人，系咪非洲嘅人？喂，我哋都认为你嘅政府咁样屠杀人民系错误噶嘛？为什么我们会年年做？为什么那些我们不年年做？因为这个发生在我们香港曾经有150万人最多参与的一场运动里面嘛。 这个是民主启蒙来的。第一代的民主启蒙。 我们是被迫回归了他的怀抱。我不借这样东西来打擦他。我还有什么委入他啊大哥。从抗争的角度啊。是不是从政治谋略的角度啊。不要只是说、人权啊那些普世价值的问题。喂，你两个一串连起嚟，咪知点解要年年喺维园搞六四咯？ 六四其实对于 中国人嘅身份系冇关系，唔好拉埋一齐嚟讲。所以支联会而家你被 Q 晒噶啦，全部。 唔系你今年就唔会听到啲咩豪气豪咩咩咩豪长浪啊嗰啲咁嘅歌啦，即系你唔会听到林子祥嗰啲歌，同埋一啲 英烈嗰首条。 系啦，即系唔会有咁多民族主义嘅歌走出嚟嘅。其实 嗰首好民族主义咩？ 好都好民族主义 咩？那当天当值啫系嘛？ 嗰嗰类啦，胡瑞山话听到毛管动啊嘛，嗰阵时系啊，系啊，咁但系 因为嗰首歌系黄飞鸿嗰首歌系作过歌词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今年就冇嘅，咁就我觉得都算系咁啦，几 humble 啦，即系亦都你见到开始有啲新面孔走出嚟，就等于就系嗰个肥妹仔叫咩名啊？嗰个叫做 周幸彤， 系我成日都唔知佢叫咩名啊，大佬即系。啊、即系有啲人就话佢似阿边个嘅阿 大壮嚟噶，原来 大壮嚟噶， 系啊， 哦 ，OK OK， 咁就你见到跟住见到亦都阿林兆斌啦，系嘛，即系我哋哎呀主持啦，叫做系，咁啊，即系亦都有做呢、這、一个而家都有做紧节目噶，系嘛，即系嗰个关于嗰个咩薪火相传嗰、那个，有冇咁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六四吹鸡而做？我唔知道，咁啊，大家如果有听嘅节目嘅话都知嘅吓、啊，大左交。 其实有啲人咧问，即系。关于城市论坛咧，嗰日咧即系都有啲意见俾我嘅，我借呢个机会即系回应一下啦。即系第一就系我就唔会净系针对嗰个麦同学嚟讲，我一定拉埋理中大学生会嗰啲嘢咧系连环发击嚟嘅。我冇理由话，因为你冇讲嗰样嘢，所以我就唔攻即系中大学生会嗰份声明，甚至乎呼人唔好去嘛。所以嗰个僆仔都叻噶。咁咪俾呢個屌我冇講叫人唔好去喎，咁你冇屈鳩我喎，咁樣 嗰啲嘢咯，即係呢個泥漿摔角咯，咪就係呢個位。 喂，我梗 係 拉埋你一嚿嚟講啦，大哥。 咁佢立場都好重要。 喂，第二我嘅策略，當日我諗得好清楚，我可以好似對黃俊傑咁，不温不火，慢慢同你講道理。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時間有限。 係啊，我哋嗰次 我係得10到15秒係要喐你嘅咋。同埋我係掛住緊夜晚黑嗰啲群眾，啊、我唔咁憤怒去屌柒你嘅話，喂，我哋嗰啲群眾冇曬㗎， 嗰個係要有爆炸力嘅嗰、那個， 一定要爆㗎，如果唔係死梗嘅，因為有啲 comment 就話，唉、哎，陶家恒咁樣燥，係咪因為經歷奇經？當然經歷奇經固然 有 個原因啦。 有人話你花生台毛嘛，即係呢個正正就係舊年阿周樹峰又話，就喺度質疑你嗰樣，喂，你唔好用你花生台嗰種冚咪嘅伎倆嚇嚟喺度搞鳩我。 老實講，我做節目都好少冚咪，因為你兩條友就我㗎嘛，我一講嗰陣時候，你兩個避啦嘛，我有乜機會練習呢個冚咪啊，大哥？

你唔怕自己喪失個領導權，唔怕因為呢一場運動即係自己俾人唾罵，你就要有呢一個嘅領袖嘅勇氣咯。 會噶。 我嗰陣時候點解咁緊張？不過我估計香港唔會出大事嘅，因為老共係唔會鎮壓啊嘛，喺雨傘運動裏面。 喂，有網友問你，當年三君子事件你點睇？ 我啱啱到場，你唔知佢 啊？ 我啱啱到場啊！我嗰日就喺香港搭飛機，應該係港龍航空，就飛去北京，就即刻同我的士佬講 ：Tiamen 更差，即係仲差啲啊！嗰陣時候啲普通話大佬啊，屌！咁啊，去到咪見到佢哋三個軍隊。我覺得嗱，當時你話策略上係啱嘅，即係面對中共呢一個嘅封建腐敗嘅政權，你用呢個跪嘅方法，好似你上我喺下咁樣。策略上是 OK 的，咁當然原則上就話：屌，我做乜撚嘢跪佢啊，大佬，係嘛？你唔係話人民當家作主嘅咩？我點解要要求你做呢樣嘢咁樣？但係當陣時呢一個畫面，其實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嘢咧，係引起全國嘅關注，全世界人嘅同情，包括絕食，包括呢一個跪求呢一個動作。其中一個我認識嘅啦，周永軍啊嘛，一直喺度拉緊啊，大佬，屌！佢嚟過香港嘅，跟住佢離開，即係高呼香港之前又揾過我嘅，跟住走咗去美國，跟住就不甘，即係喺嗰邊嘅流亡生活就翻咗去再搞，揾到而家，其中一個揾到而家，即係我覺得個策略上，當陣時堅持要唱國歌、唱國際歌，唔嗌打倒共產黨，跪求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其实都是有谋略的。他们那段时候，所以有些人认为当阵时的幕后黑手就是他们那个社会科学院的黄君韬嘛，是不是社会科学院？我忘记了，即是总之那些老鬼啊，在后面呢是看着即是中共的建制，有些底线连赵紫阳都不能够越的，他们看着你，嗱，不要过这个位啊。得閒唱下國歌，得閒唱下呢、這個即係國際歌，同埋唔好喐得鄧小平咁緊要。嗱，佢哋一路都冇喐鄧小平乜滯㗎，從來冇。軍隊就算開頭入嘅時候，佢哋啲學生同埋啲群眾都醒嘅，喂，你梗係唔好抱鬱嗰班友啦。你一抱鬱嗰班友，佢咪有藉口喐你啊，大佬，人哋係揸住槍嘅，大哥，你係手無寸鐵嘅，大哥，所以咪趕翻嗰啲人。即係嗰啲群眾想即係喐嗰班人咧，咪叫佢哋和平咯。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個重點就在於，其實佢哋係有情有理有節嘅。喺成個運動裏面，相對我哋嚟講，雖然我哋係比較有組織、有經驗，但係佢哋係收到風，所以先做嗰扎嘢話俾你聽。喺我理解，上面係有人話俾佢聽，通風報信話俾佢聽，唔好亂嚟啊！共產黨真係會喐你嘅。所以有啲位置你係唔可以亂咁俾佢入。 唔係，所以呢種咁嘅心戰咧，其實你如果大家對呢個九二八記憶猶新咧，大家都仲記得嘅好多都。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其實係好多留言噶嘛？尤其係網上上面係，哇！跟住又講有啲講到就係話，哇！梁振英講咗咯，係嘛？可以即係用五百條命犧牲咯，嚇、啊！不惜呢個流五百人嘅血咯，係嘛？即係呢啲乜嘢？跟住話今晚有大鑊嘢，而事實上扯旗亦都扯咗啦，係嘛？即係你九二八當晚啲差佬其實真係。你唔係話淨止好似揸嗰啲叫做係嗰啲橡膠子彈咁滯，真係有槍嘅喎，真 係。唔係，但係最後尾個 order 就落咗、啊，就話不流血嘅。 係、啊，最後尾就係習近平。 喂，所以嗰次我同阿周永康、羅冠聰去美國開嗰、那個即係學生會議，咪就係討論呢個問題咯。 有冇同佢講？你知唔知當晚好危險咁樣啊？ 唔 係啊， 當日我哋一 present 完，有個新疆嘅，即係東土預期咧，即刻舉手問。点解你去香港咁好嘅？冇人镇压嘅，喂大佬。喂，我哋嗰边可能已经血流成河咗好耐啦，咁搞法。我答佢一句啫，我好简单。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老共唔敢喐。我哋其实咧个问题喺边度咧？搞成个运动嘅时候，对一啲基本嘅形势嘅分析咧，系唔会令到自己方寸大乱嘅啦。其中一样嘢就系你估计到老共系唔敢镇压，咁你就要醒目啦。喺成个运动过程，如果我哋有呢个前设嘅话。佢唔敢鎮壓，佢都唔會讓步。咁我點搞？咁我企喺呢個位嘅時候，我做乜嘢？為咗咩目的？嗱，政改嗰度你叫佢推翻八三唔得，咁我攞多啲群眾嘅支持啦。